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言情小说 小西妈躲着不见面，小西爸也不肯痛快答应帮建成解决工作问题，这令建国爹很是恼火。建国见状，心里也甚为酸楚。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新结婚时代》，作者王海林，演播田洪涛。 接到小西爸的警报解除电话之后，小西母女回了家。由于何建国的道歉，小西的心情不错，一进家就跟爸爸开玩笑：“爸，今儿晚上让他们折磨得够呛吧。”“ 哎，不要这么说话，他毕竟是你的公公，虽然说人俗小义理。” 小西妈摆手打断丈夫的吊书袋子，让他说正事儿。当说到不给何建成安排好工作，他们就有可能让何建国跟小西离婚的时候，小西妈就生气了。这是什么逻辑呀？讹人呐！离婚就离婚，谁怕谁呀？小西爸说：“ 理解吧，他们认为这是件很容易的事，不是办不了，是我们不给办。” 小西妈说：“就是不给办，又怎么了？”小西爸说：“这些话是不能讲的，讲不通，彼此的环境、处境、观念差得太大。”小西爸的这种感触，在亲眼看到何建国的哥哥何建成时，尤为的深切，并且深感同情。 你是没见呢，建国那哥哥真不错，太可惜了。建国也是个好孩子。 小西妈长叹：“他要是不好，事情倒好办多了。”问题又回到了起始处。于是都不说话了，没话说。上午一上班，简家就跟主任请好假说下午有事儿要早走一会儿，早就跟小航约好下午3点在售楼处集合交首付。当时小航说开车来接他，他坚决不让。他住东南，顾小西在西北，售楼处也在西北，何必呢？小航就同意了，但是叮嘱他不得以任何借口迟到或者不到，因为缴购房首付对他们来说是一件意义远超过购房本身的事情。昨晚回到住处，他给小航发过短信，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儿，说说话而已。小航没回，打电话过去说是没有开机，想是手机又没电了，又不敢打顾家的座机，只好忍了一个晚上，一个晚上都没能联系，很不好过。上午开了一上午的会，讨论顾教授书的封面啊、页数啊、宣传方案啊，以及书的题目。发行部也派人参加了，因为有赞助，有刘凯瑞，发行部对这本书表现出了难得的热情。按常规，他们才不会对这样一本无名作者的学术书有兴趣呢。会一直开到中午吃饭，这期间简家溜出去给小航打过电话，无人接听。想他正忙呢，也可能因环境嘈杂没有听到。小航说过今天上午要去工地的。中午吃完了饭，简家出去洗碗的功夫，小航打电话来了，打的是办公室的座机，小西接的。洗碗回来之后，小西告诉简家，小航来电话了，说是下午他有事儿，他们约好的事情不能去了。简家不信， 当场给小航拨电话。这次小航接了，声音礼貌的不正常，如果不是说冷淡的话。简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，问他怎么了，他说呢没什么。问那什么时候再去呀，说是再说吧。接着说他正忙，不容简家再说什么，就把电话收了。简家慢慢地收了电话，心里感觉不妙。他看小西，小西也正看他，于是他直截了当地问了，小航怎么了？小西简洁地说，你跟刘凯瑞谈赞助的事儿，他知道了。 你跟他说了？ 刘凯瑞跟他说的，我没否定而已啊。你为什么不否定啊？首先我没想到，其次你怎么不想想你们的感情为什么这么脆弱啊？这么一点事儿都经不住，这叫事儿吗？早劝你别动真情，别动真情，你总认为我是为我弟弟，不是为你。现在知道我为谁了吧？为你们俩。小男孩的变数太大，对你有感觉的时候怎么着都好，稍不顺心掉头就走。你们俩呀，迟早得有这出。简家不等小西说完，拿起电话就拨小航的电话。小航接了说，你好。从前他接简家的电话的时候从来不说你好，但是此刻简家已经顾不上计较这些话了，语言简洁直接，下午3点原地点集合，我等你。说罢收了电话，同时心里也拿定了主意，他如果连一个解释的机会都不给自己，那小西就算是说对了，他们俩真的不合适。下午简家本来想早一点赶到，不料因为路太远，对堵车时间估计不足，不仅没能早到，反而迟到了5分钟。那一路他急得呀一身身的冒汗，如果因为他迟到小航走了，而最终导致他俩分手，他哭都没地儿哭去。车行到北三环的时候干脆停下不动了，据说联想桥附近发生了交通事故。司机拿起一份早报看，一版看完了看第二版，二版看完了看三版，令简家对他这种不同仇敌忾不风雨同舟的态度痛恨不已。殊不知人家这也是修炼出来的职业素质。车队里还加了一辆救护车，呜呜呜的叫有什么用啊？一长串的车，头连尾，尾连头，亲密无间，这真是别说车，过个人都难。据说墨西哥城因道路堵塞，有大亨已经乘直升机上班，停机坪就是自家公司大楼的楼顶，有钱真好。但是前提是不能所有人都有钱，否则特权权势就又没了。你想啊，如果很多人都能乘直升机上班了，那就像现在很多人都乘私家车出租车那上班一样啊，那么空中便也会堵啊，堵在空中还不如堵在陆地呢，浪费能源不说，万一撞下个把飞机来，那后果不堪设想啊。足可见科学无休止过迅速的发展对人类真不是什么好事儿。正在简家胡思乱想的当口，车移动了，交通事故解除。他看了一下表，长长的出了口气。倘若剩下的路没什么意外，他赶到的时候还有希望。他迟到了5分钟，下了出租就向售楼处跑，跑近的时候止住了，看到小航了，站在售楼处的门口，颀长的身材，俊朗的面孔，正在同什么人打电话。简家痴痴地看着他，竟有点不想走过去了。小航肯来肯等他，说明他还在在意自己，想听自己解释。但是万一听完了解释他不回头呢，还不如就这样 保留着一线希望。这时顾小航偶尔朝这边看来，也许不是偶尔，是感觉到了他的注视，四目相对。他匆匆对电话说几句什么，收了电话，走下台阶，简家迎着他走过去。二人走近，停下。简家想，应该自己先开口。但是没容开口呢，小航先说了：“你为什么要骗我？”“ 我没有骗你啊。”“ 你和他谈赞助？”“ 我没有说没和他谈啊。”“ 这就等于是在骗我。”“ 我不这样认为，我并没有说假话。”“ 假话有两种，一种是把黑的说成白的，一种是把黑的隐瞒起来。”“ 小航，你不能不讲道理，不提他是不愿意让你多心，不愿意让你苦恼。我想我自己明白是怎么回事就可以了。”“ 那好，我可不可以问问你呀？你还有什么会让我多心让我苦恼的事儿没对我说呀？”简家愤怒的眼睛发亮，转身就走。小航哼的一声，也转身走开，二人相背离去。六边室的电话响，小西接的电话，刘凯瑞助理打来的，要求出版社在顾教授的作品研讨会上请作者谈他们的房地产项目。具体要求是谈他们房地产项目的人文精神。被小西一口回绝。尽管谈人文精神是他爸的强项，但你没法叫他谈呢。他爸要知道这书非赞助而不能出，赞助还得他本人亲自出面给人家说好话唱赞歌，他肯定不干呢，宁可不出书也不会干呢。他太知道自己的爸爸了，典型的就是知识分子，做事先要对得起自己。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呀，不由得埋怨简家当初怎么没把这事说清楚啊。简家说当时跟刘凯瑞说的时候并没有说这个。于是小西一挥手，那就不管他，反正赞助合同已经签了。 合同是签了，可是款还没打过来啊。 小西一下子就傻了。简家说，要不我给刘凯瑞打个电话问一下。小西低声地说，给你添麻烦了。弟弟和简家吹了的事儿，小西已经知道了。尽管一直以来这是他和爸爸妈妈期望的结果，但是一旦成为现实，他还是不能不为那两个人感到遗憾还有内疚。不管怎么说，是他的不作为导致他们俩分手，也自我安慰说外因是变化的根据，内因才是变化的根本。他们俩的根本就是根本不是一个框里的人。想是这样想，心里的那份内疚却无法完全消弭。尤其当看到简家一如既往为爸爸出书的事儿尽心尽力的时候，更觉得不是滋味，觉得自己像个小人。曾经还怀疑人家简家帮助爸爸出书是为了讨好爸爸，不是小人又是什么呀？这功夫简家打完了电话，对小西说，刘凯瑞没这个意思，是他手底下的人擅自做主，他让他们马上把款打过来。小西边点头边在心里感慨，什么手底下的人擅自做主啊，刘凯瑞不发话，底下人擅自做这主干嘛呀？吃饱了撑的。这不过是因为简家找他了，他碍于简家的面子才这么说。换句话说，刘凯瑞对简家除了结婚这一条之外真的是有求必应。刘凯瑞是爱简家的。谢谢了啊，小西说，停了停又讪讪地说，简家，我反对你和小航真不全是为了小航，主要是为小航，怕你弟弟吃亏。 也是怕你伤心啊。我说过，小航是男孩子，再吃亏能吃到哪儿去啊？哎，先声明啊，我这绝不是把你往刘凯瑞那儿推，我诚心诚意地说，作为一个男人，刘凯瑞确实不错，有钱又爱你，多少女孩子扑都扑不上呢。这时简家脸上露出的厌恶让他闭上了嘴，那厌恶可能是针对刘凯瑞的，但是更有可能是针对他的，针对他的这种行径。他低头假装打字，打出来的字是什么意思自己都不知道。就这样打了一会儿，抬头鼓起勇气对对面的简家说，简家，需要我去跟小航解释一下吗？简家凝神看他，反问，解释什么呢？小西答不上来了，接着打字，又打了一会儿停住，简家，问你个事儿吧。说，如果刘凯瑞现在要跟你结婚，你跟不跟他？没有这个如果，假如，那他就不是他了。明白了。其实你在意的根本问题是他不跟你结婚，跟简爱似的，你在意的是那个正房的名分。你怎么不说我跟简爱似的，不想当有钱人的宠物？当宠物好还是当老婆好，这事儿得看怎么说呀。打个比方吧，要是让你选，做有钱人的宠物还是做何建国他哥他们那种人的老婆，你选哪个呀？这也太极端了。极端才能说明问题啊。你想说明什么问题啊？物质和情感无法截然分开。而后小西又推心置腹，远的不说，我和何建国感情深吧，当初也曾是海可枯石可烂什么的，怎么样现在呢？三天一小吵，五天一大吵，那都是好的。下决心在一起的时候是真的，吵架的时候也是真的。说明什么呀？人不可能完全左右自己，人同时还总要被周围左右，被你自己的变化左右。简家，从本质上说，你我的情况完全相同。不要认为有了爱情就有一切，以为爱情可以攻无不克、战无不胜、历尽摧残磨练不改本色。不不不不不，因为爱情不仅仅是精神的，同时也还是物质的。简家只是一言不发。北风呼啸，树枝在风中摇曳，雨夹雪下了整整一天一夜，化冻的河水又结上了一层薄冰，所谓的倒春寒来了，感觉上比冬天还冷，令何建国忧心忡忡。为了他住在工棚里的哥哥，更为了一直对哥哥住那种地方而耿耿于怀的父亲。该安排父亲早走几天的，早走几天，那时候还春暖花开风和日丽呢。父亲拖着没走，是为他来的几件事没一件落实的，总是心有不甘。这些天小西一直住在娘家没有回来，美其名曰他不在，他们父子三个团聚起来方便一些。是方便，不止一些，方便得多。他不在的日子里，他天天接哥哥建成回来吃晚饭，吃了晚饭洗个澡，衣裳也让哥哥拿回来洗，洗衣机里一转，拿出来晾在有暖气的房间里，一夜就干了，次日早晨起来就可以穿了走。小西要是在，他敢这么做吗？就是他允许，自己也接受不了他在这些事情面前表现出的隐忍大度和负义。负义是他的揣测，但却是200%的事实。他也多次留哥哥在家里住，哥哥坚决不肯。哥哥实在是个懂得体恤的人，看看外面的天儿， 建国的爹是愁肠百结，大儿子说今晚不回来了，工地上加班，昨天白天下了一天的雨没干活，今天就得加班补上。雨是停了，天却没晴，阴冷阴冷的。这样的天儿，还有连轴转的加班，拿人当人不？ 为了何建腾的工作问题，建国迫于压力，不得不再次硬着头皮与小西交涉。小航钱包里的钱少了，大家怀疑的目光不约而同集中在了小夏的身上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新结婚时代》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言情小说 小航对简家出面向刘凯瑞要赞助的事儿感到十分不满，两人的感情走到了崩溃的边缘。对此，小希对简家心怀歉意。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新结婚时代》，作者王海林，演播田洪涛。 这天是周末，午饭何建国给父亲做的炸酱面，用五花肉肉丁炸的酱。父亲对菜好不好吃的评判标准就一个，香不香。炸酱的时候，何建国用了很多的油，加上五花肉浸出的油，一锅酱得有半锅油。再洗上几根章丘大葱，大葱蘸酱吃面是父亲最好的一口。但就这，父亲也没吃多少。想着大儿子在外面受苦，想着这就要走了，几件事没一件办成的，他怎么吃得下去呢？父亲吃不下，何建国也吃不下，下的面剩了一大半，坨在锅里。父亲不吃饭也不说话，就那么闷着头，一口口的抽烟，是在给他施加压力呢。何建国的感觉没错，父亲对他非常不满，不明白这个老二为什么这么怕老婆。父子俩闷了很久，何建国沉不住气了，爹，我去小西家接他回来，咱跟他当面谈。爹的脸色这才好看了一些，舒展了一些。小西不在家，带小夏出去买东西去了。小夏要买东西，请建国爹给捎回家去。考虑他北京的道不熟，小西妈让小西带着他去，并提前预支了一个月的工资给他。小西出门前还带上了相机，说顺便带小夏去天安门看看。小夏听说带他去天安门高兴坏了，说是没到过天安门，人们就不觉得他到过北京。来之前，他上小学的闺女跟他叨叨最多的就是天安门，让娘一定到天安门照几张相给他捎回来。闺女的课本上关于天安门的课文就有好几篇，老师还经常让学生用天安门做题目写作文。从天安门说起，一路上小夏跟顾小西说的最多的就是他闺女，说的兴起，还掏出张二寸小照给顾小西看。照片上是一个八九岁的小女孩，大眼睛亮亮的，小酒窝浅浅的，非常可爱。由于还没有经过农村风雨劳作的洗礼，看上去与城里的小孩没有什么区别。那照片小夏显然是随身带在身上的，已经有了些皱褶。看着那照片，小夏随口问了句，你不在，孩子不想你吗？没想到小夏眼圈一下子就红了。咋不想呢？上回给他奶奶打电话，说是俺闺女夜里睡着睡着就哭醒了，边哭边叫娘。小西没有想到，这是他头一次正视这个在他们家干活的农村妇女的内心世界、感情世界，有一些意外。他总以为农村妇女对孩子的感情是粗糙的，不仅是对孩子，他们所有的感情都是粗糙的，以至于看着他在家里头里里外外的忙活，从没有想过要跟他说说聊聊。离开天安门之后，他们去商场买东西， 小夏看中了一套100多元的儿童装，看了好久，终是放下了，舍不得买。后来是小西掏钱给他买了下来，他也没说什么，他不太善说，但是看得出来他非常的感动。这期间，小西的爸妈给他们打了无数次的电话，每次的电话内容大同小异，无外乎问小夏这件东西或者那件东西放哪儿了。于是当手机再响，小西干脆直接递给小夏，同时笑着说，准又是找你呢，我们家现在啊离了你简直没法过了。果然是找小夏，问醋放在哪儿了。收起电话之后，两个人就都笑了。从商场出来，路过动物园，小西不由得有些惋惜，应该先带小夏玩，玩完了再买东西。小夏却说呢，不爱的，这点东西算啥呀，他一个人就都提上了，听意思呢是很想去。小夏当然想去，就算他无所谓也得替闺女去。于是两个人又决定去动物园。到了动物园门口，小西去买票，小夏没有想到天安门都不要票的吗？一张票20块，两个人就是40块，40块钱够娃儿一个学期的学费了。不去不去不去了，要钱就不去了。但是小西根本不听他的，嘻嘻哈哈买了票之后带他进去，还说他们来的时间不对，赶不上动物园里的海洋馆里的海豚表演，那天啊一定带他来看看。这一次小夏没敢贸然应承，而是先问一句，看海豚表演多少钱呢？1人100。小夏当时眼圈又红了，这次是因为感动，他红着眼圈说，小西，你们家对人真好，咱楼下那家他们家阿姨是安徽的，跟我说他们家主人都不让他在家里解大手，嫌味儿，他解大手都得去公共厕所，还总嫌他吃得多，不直着说不让他吃，整天跟他说吃多了不好，肥胖会引起很多的病，还说他已经有点发胖了。小西听的是哈哈大笑，那一瞬觉得跟这个农村妇女的情感一下子近了很多。小西不在家，何建国有些遗憾，同时也庆幸。遗憾是为白跑一趟，庆幸也是为白跑一趟，回去可以跟父亲说小西不在。他对小西爸妈说他来接小西，既然小西不在他就不待了，因为他爹这几天要走，他还要回去收拾东西做做准备。不料小西爸妈像看穿了他似的说，既然来了不妨坐一会儿，少坐一会儿，他们正好有些事想跟他谈谈。何建国没办法，只好硬着头皮坐下来，他知道他们要跟他谈什么，所以他才急着走，一如小西知道他爹会跟他谈什么，所以才会躲在娘家不露头。小西的爸妈说的全是些说了180遍的车轱辘话，什么你父亲岁数大了，对事情有一些难以改变的固有观念和做法可以理解，但是你不该呀，什么你父亲没有文化但你是受过高等教育的，什么事儿该做什么事儿不该做，什么事儿能做什么事儿不能做，在你那里就应当有一个分析判断筛选呢。什么我们一致认为你是个好孩子，很多方面比小西强，在单位里你干的也很好，上上下下都满意，这说明你是有思想有能力的，为什么一到老家的事情上就变得这么软弱，这么没有原则了？什么老思想老观念可以理解，改变不了也不能怂恿纵容啊，尤其是不应当往他们这儿推，他这样做的结果势必要引起长辈之间的矛盾呢。何建国木着张脸 同时也木着脑子。听，不得不听的时候，只能听。一只耳朵听，一只耳朵冒就是了。要不干脆不听就是了，想别的事儿。他开始想他哥的工作。昨天给一个朋友打电话，说起他哥的事儿，他朋友说可以帮他想想办法。就在这时，他听到小西爸叫他：“建国。”他茫然抬头，小西爸目光犀利：“建国啊，在处理你和你父亲、你们家的关系这个问题上，你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呢？” 没有。 他的反应是过于强烈了，小西爸妈都感觉到了，相互对视了一下，眼睛里都闪过明显的疑惑。 建国呀， 片刻之后，小西爸真字着句地说：“你要是有什么不好说的事情。”这时候，小航的屋门开了，小航从里面探头出来，对何建国点了点头，算是打过了招呼，而后问他妈是不是从他的钱包里拿钱了，说是他钱包里的钱少了。小西妈哼一声说：“你知道你钱包里有多少钱吗？”小航说：“这次记得很清楚，昨天下班回家路上刚从卡里取了1000，然后就回家了，到现在门都没出，钱包里只剩下了500，他银行取钱的回执都在呢。”小西妈让他再好好回忆回忆，他就回忆了，回忆说今天早晨小夏洗衣服的时候帮他把钱包掏出来过。听到这儿，何建国脱口而出：“不会是小夏。”反应之迅速之强烈，略显失态。小西妈看了他一眼，淡淡地说：“我们并没有说是小夏。”“ 啊，我的意思是说……” 何建国有些尴尬，自我解嘲：“ 他要偷，全偷好了，哪有偷一半留一半的？” 小航半开玩笑地说：“ 姐夫，这你就不懂了，这叫抽张。偷也要有艺术，细水长流才能够长偷长有啊。”小西妈呵斥：“胡说，去自己回屋找找去。” 小航缩回到自己的屋里，但是何建国的脸色已然变得非常难看，明显对抗的沉默了。一时间屋里的气氛有些尴尬，小西爸又开始装没事人了，起身向电话走去：“ 我去给小西打个电话，叫他赶快回来，别让建国等了。” 电话拨通了，随着顾小西手机彩铃的响起，小西和小夏说说笑笑，大包小裹的开门回来了。何建国把小西叫到小西的房间里，关上了门，严肃地跟他谈了一次。先是说了他爹这次来的3件事儿：一是他哥的工作，二是他们的关系，三是他和小西的孩子，然后让小西权衡。小西凝神看着何建国那张异常严肃的脸：“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，如果这3件事儿办不成，我们的关系就算到头了？” 难道一件都办不成吗？ 你觉着呢？ 我觉着。 何建国一字一字地说：“这3件事，总有一件是在你的掌握之中的。” 何建国，你在威胁我吗？ 小西，你最后听我说一次，如果你还是不能理解，那我们可能真的是缘分尽了。 何建国没正面回答问题，自顾说自己的：“ 我爹没文化，没见过世面，以他的经验，他认为你们家只要想 就能够做到呼风唤雨，要什么有什么。你替他想想，一天书没念过，一辈子就在那个小村子里转，前年才刚刚看上电视。他认为北京人个个手眼通天，跟党中央国务院住邻居，有啥难事儿打声招呼就是了。小希，我这样说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？如果说昨天何建国说这些话，小希还不会往心里头去的话，此刻却是听进去了，因为小夏。想到小夏在天安门动物园时的欣喜，想到小夏对他女儿的感情，想到保姆在别人家干活的不易，他对何建国家突然间有了一些感性的理解。从前他不理解，是因为彼此所处环境相差太大，使他想设身处地替对方想都没有可能。何建国虽然不知道此刻小希具体想的是什么，但是感觉到他对自己的话是听进去了。说实在的，他没敢希望小希能把父亲的事情都办了，首先生孩子一事就不是他们说了能算的事儿。他希望的只是这次小希能够作为一个儿媳，客客气气周周到到的把父亲送了走，就是说大面上过得去就行。这时小希说话了，行，除了生孩子，你哥的工作和住处你让你爹放心，我尽全力。何建国感动的同时，心头的忧郁仍是挥之不去。这次是行了，下次再有什么事儿怎么办呢？还有他们的孩子，不，他爹的孙子怎么办？何建国带小希走之后，小希爸妈就打发小夏去收拾他要捎走的东西，而后就去了小航的屋，并且注意地关上了门，都惦着小航丢钱的事儿呢。小航的钱没找着，三个人心里头都很别扭。500块钱不算什么，但这事儿要真是小夏，光这么一想就让人心情无比的沉重。小夏现在是他们家不可缺少的一员，可他要是有这么一个毛病的话，往后还怎么相处啊？漫长会道啊。小希爸摇头，意思是小夏原本没这毛病，现在就是真有也是小航的责任。什么东西都放在让人轻易可以拿到的地方叫漫藏，漫藏的结果就是教唆人家来偷，这就叫会道。小航突然想起来，给我姐打个电话问她拿了没有。三个人心中同时升起了希望。小航电话打来的时候，小希和何建国还在路上车里。小希对小航说他压根儿就没看到过他的钱包。收起电话之后，何建国开口了，让他问问是不是小夏拿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就这个意思，问问是不是小夏拿了。 哎，莫名其妙吗？这不是东西找不着了打个电话问问是很正常的事儿啊，你过什么敏啊？ 是我敏感呢，还是你们对农村人压根儿就抱着某种成见呢？谁家过日子没个东西找不着的时候，丢三落四的时候，尤其是你们家东西找不着简直是家常便饭。没保姆的时候什么事儿都没有，丢就丢了，有了保姆就不行了，就成保姆的事儿了。想想真是后怕呀，幸亏当初我在你们家伺候你爸那会儿家里没丢什么，要不我就成小夏了，我也是从农村来的。 为小航丢钱的事儿，何建国盘问小夏，为了洗刷自己的不白之冤， 倔强自尊的小夏向顾家提出了辞工。没有了小夏的顾家仿佛塌了半边天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新结婚时代》。